是王菲的《乘客》，我把这首歌带给此刻在下午的三点钟，正好是在路上出行的状态当中来收听广播的听友。不管你是乘客，还是握着方向盘的人，也不管你是专职是司机，还是正好出行在路上去在为生活奔忙而奔波的人，我都希望这样的歌可以带给你一个愉快出行的好心情，也希望祝愿你平安出行，平安归家。但要谢谢你开着收音机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来听我放的歌。你好，我是戴毅，欢迎收听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汽车の窓辺に寄り添う人を遠くから見つめてる。声もかけないまま張り裂ける胸抱きしめながら死ぬことの代わりにも人は旅をする。永遠に散ることのない花を人は愛してくれるでしょうか。優しい雨に打たれて落ちる儚さゆえ人は愛するのでしょう。Thank you. 的歌曲当中，从这样的声音状态，我们真的很难识别出他是一个马上快70岁的人，迈入古稀之年的一位老人，但是他还在为自己所热爱的音乐事业积极的奋斗的工作着。他对他的音乐的热情影响了很多华语歌坛的从业者，甚至是名人歌手，比方像邓丽君、张国荣、张学友、谭咏麟、梅艳芳、郭富城、黎明，他们都曾经翻唱过古村新司的歌。昨天我们在下午的直播当中播放了那首创作于1980年已经有38岁的经典代表作《星星辰的星》，而刚才这首歌呢，也是古村新司一首很知名的代表作，叫做《花》，张国荣演唱的普通话版本的《共同度过》，曲子翻唱的就是这首歌。那马上呢，古村新司也将会在下个月的28号再次来到中国这片土地，带来他的个人演唱会。我相信喜欢他的中国观众和听众一定能够再次听到他带来的经典的曲目。 闭上眼睛熄了灯，回望着一段路程，看见今天昨天有多少惊喜，你依然陪伴在我身边，曾经遗忘的心中藏在黑暗的角落，是你牵引我走出寂寞，用你所有的爱与柔。如果我能将这段爱情重新再走过，我愿意与你重逢，在漫漫长夜的尽头，能不能让我在另一个世界醒来后，眼前依然是你，让我来世拥有今生的温柔。漫长的风雨路有你在我心中，走遍千山万水让你我共同度过。人世间多少愁都成昨日云烟，前尘往事如梦都不成最美的歌。漫长的风雨路有你在我心中，走遍千山万水让你我共同度过。人世间多少愁都成昨日云烟，前尘往事如梦都不成最美的歌。漫长的风雨路有你在我心中，走遍千山万水让你我共同度过。人世间多少愁都成昨日云烟，前尘往事如梦都不成最美的歌。心中走遍千山万水让你我共同度过。人世间多少愁都成昨日云烟，前尘往事如梦都不成最美的爱河。 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见你，又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周二下午好，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那这个时候呢，在听歌和准备唱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跟戴毅保持交流和互动一下，把你最近喜欢听的歌呀，喜欢唱的歌，把歌名可以发来告诉给我。其实倒不是为了点歌，主要是看一下最近我们的 K 歌热情能不能集合在几首歌上。喜欢唱歌的人喜欢以歌会友，当然更多的朋友会愿意在听歌的过程当中用文字来交流，也会有一些老听友，尤其喜欢摄影的朋友，喜欢用照片用图片来说话。那我基本上能够读懂，就是你确实让我看到了什么是自由的美好，什么是看看大好河山，还有什么是有假期真好。另外我想问一下，你们那工作，你们那个单位还缺人吗？ 接不接受 DJ 来转行。我总感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真的是特别好，用你的这种图片来践行的生活，就是你永远是用图片，永远是你拍到的和眼界当中看到的美好事物来告诉我你的生活有多美。好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有请许嵩。 在北方某城很偶尔下雨，我在天南海北很偶尔想你，写不来十八九岁煽情字句，孤单喂饱了旅行营养，想必你也看过了一些风景，才明白什么样的适合自己，反正你朋友圈的幸福合影，由衷的为你高兴。我曾在意的你，想说声对不起，年少时的任性，有些话伤人不轻，要怀疑自己，某些理想伴侣，你的离开也许是个明智之举。我曾在意的你，给过太多悲喜，沉默时光洗礼，往事已云淡风轻，在北方某城很偶尔下雨，我在天南海北很偶尔想你，写不来十八九岁煽情字句，孤单喂饱了旅行，想必你也看过了一些风景，才明白什么样的适合自己，看着你朋友圈的幸福合影，由衷的为你高兴。我曾在意的你，想说声对不起，年少时的任性，有些话伤人不轻，要怀疑自己，不是理想伴侣，你的离开也许是个明智之举。我曾往事已云淡风轻，当我们老去，品尝风声回忆，每一道失去。你曾笑着问我，如若重新来过，结局会不会不同？我出生了许久，身又在逐渐的无。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作为西餐中主要的调味料，香草类食物逐渐受到大家的认识和喜爱。其不但可以观赏与食用，还可以开发出大量的加工产品和丰富的农事体验活动，同时还可以作为盆栽观赏点缀居室。今年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从国内外引进了20余种香草类作物品种，包括来自地中海沿岸地区的迷迭香、百里香、鼠尾草，还有来自东南亚地区的香茅草、罗勒等，在本市5个园区示范种植了近50亩。最后来关注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乡居民出游意愿调查显示，我国居民2018年一季度整体出游意愿为 83%， 第二季度整体出游意愿为 84.8%。 在居民整体出游意愿持续上升的态势下，今年上半年出境旅游市场保持火热现象。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3继续回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欢迎回到和你一起唱。刚才在974信息网当中，我们听到了小月提到了好像有很多香茅草啊、迷迭香啊，真的顿时我觉得我脑海当中想到那个感觉，还有包括鼻子就似乎闻到了这样的味道。所以很想让下午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了、闻到了香香的味道。 说着英语，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就带 那温暖的阳光，像刚才 迷迭香，提到了香茅草，再加上周董这首七里香，好像这个时候你的周围就有一种最起码会让你觉得置身于香气四溢的环境当中的。其实香茅草就是柠檬草，而且我相信很多女生也很难拒绝，很难抵抗香茅草的味道，因为真的是甜甜的香香的。而且据说呢，这个柠檬草有一种功效，就是和胃通气，提神醒脑，所以难怪指定蔡依林会唱一首歌的柠檬草的味道。所以不妨送你喜欢的人，送他一些柠檬草的制成的一些伴手礼。难怪我身边一些朋友去东南亚回来总会带一些柠檬草的一些伴手礼送给我。好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有请温岚。 很想你对我很紧张，内心心小剧场上唱，一脸害怕的问我有事吗，谁让你说我不一样，太聪明太会傻的模样，就让你会很反常，只是想想而已，想要和你去旅行，随口说说而已，我想我快喜欢你，快要乐此不疲，快要以为我们在一起，不用自作聪明，谁会以为我喜欢你，先说到谁又装作不在意，有时候又忽然想要放弃，就因为一读不回的简讯，就因为可有可无的关系，谁跟谁说话都会提到你，醒来第一个念头是你，就快要看不清没出息的自己，不要以为我在意，我还好我可以，难道你就会没事情，谁让你说我不一样，太聪明太会傻的模样，就让你会很反常，只是想想而已，想要和你去旅行，随口说说而已，我想我快喜欢你，快要乐此不疲，快要以为我们在一起，不要自作聪明，以为我不得不喜欢你，谁说到谁又装作不在意，有时候又忽然想要放弃，就因为一读不回的简讯，就因为可有可无的关系，谁跟谁说话都会提到你，醒来第一个念头是你，就快要看不清没出息的自己，谁说到谁要装作不在意，有时候又忽然想要放弃，就因为一读不回的简讯，就因为可有可无的关系，谁跟谁说话都会提到你，醒来第一个念头是你，就快要看不清没出息的自己，快乐还有很多余地，快要喜欢你， 哼唱不停。 有磨砂质感的一位女歌手 Macy Gray Time of My Life。 就像我们听友飞姐说的一样，音乐也反映我们的生活。马上学生要开学了，还是听点适合开学的歌吧，比如说周董的等你下课。还有其他的一个歌手说不要不要，不怕不怕。那我推荐给你一首歌，王大文的我不喜欢补习班。我相信开学了之后，很多学生朋友也要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了哈，也就没有时间来参加一些暑期的培训班了。再看看其他听友的留言吧。小琪说，在下午的时光当中，唯一偷懒的时间就是可以听听广播，听听音乐，同时在音乐当中呢，也思考一下自己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是一个很喜欢自我反省的人。也欢迎更多的听友在唱歌和听歌的过程当中跟大一保持互动和交流，你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在留言区给我留言就好了。 午安都停止在喧闹城市，宁静是一种奢侈，我紧扣你手指无任何用词，就领会彼此一丝。你给的爱都纯天然，人造的甜蜜不包含，看似平淡其实不简单，人们随四季变换，你我更珍惜这舒适感，爱你是习惯。老街的住址，简约的布置，我爱的都在咫尺。你是我这辈子最美最真实发生的最好的事。相遇开始决定好的事，是要爱你一辈子。才会幸福一辈子。 每个爱情都危险。 事都飞着缠绵， 也能相爱五十几个春天， 恨他只是一点点， 哦，一点点， 他一天一点改变， 再怎么伤心， 再怎么痴恋， 再怎么为爱奉献， 再怎么心甘情愿， 爱算是前世的缘， 更是今生的考验。 抱歉， 若是从亲身体验爱情与幸福之间它却无关联， 只因你会发现， 其实每个爱情， 每个爱情， 每个爱情都危险，每次开始都飞色缠绵，也能相爱五十几个春天，为何总是一前世的缘，更是今生的考验。 不必怀疑最初的坚决 和那些真心付出的 接近冷血，也许他真的已再无感觉，可惜不是每个人都了解，与其让他将心撕裂， 可以考验一下你对于这首歌的记忆有没有一些偏差。当年周华健和辛晓琪在滚石旗下22年前的一首合作，每个爱情都危险，应该说滚石旗下的很多对唱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歌，你不妨可以找机会翻出来听听看，然后再找身边的异性小伙伴跟你一起练习一首 K 歌的金曲。 我有个朋友叫做贝蒂苏，他天生浪漫最怕寂寞，我们常约在街角的咖啡交换着心情和恋爱，有过几次感情好与坏，最后还是合作在这里，说一说苦难，说一说悲哀，只有他陪我没有谁。也许那聪明与爱就糊涂，我们约在 小的咖啡，看着人们过马路，他换男朋友，我搬了家，生活一直在不停向前，说一说梦想，说一说回忆，分享过所有苦和甜。也许那 拍一下顺子肩膀说嗨，我们要结束今天的直播的时间了，谢谢你送上的我的朋友 Betty Sue， 同时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也希望你可以继续锁定 FM 974，因为接下来四点钟是能量音乐，祝愿你周二下午愉快，我是戴毅，明天见。 Sitting in a park car talking like a movie star, waiting for a big break, wondering what it's gonna take out of meEvery penny, spending way too many on you. 老公救我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添400-696-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888。 加盟需谨慎。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